一枪穿云本就是倒着飞，视角看得真切。当即开始不断的改变射击角度，角色开始不停的变向移动，不再局限于一条跑道之内。高节奏的变响犹如蝴蝶穿花一般，华丽的让观众看花了眼。掌声又一次哗啦啦的响了起来。而那魔道学者玩家一看，魔法弹完全没啥作用。 于是又是一次时间略长的吟唱，角色手上抛出了一个五角星，嗖一下已化作一道光线，朝着一枪穿云射了去。魔道学者技能星星射线，星星射线速度很快，很难闪避，但是很难并不代表不可能。越难的地方，越需要玩家挑战克服。 越能体现出玩家的实力水平。作为处于荣耀顶层的职业圈，闪避星星射线却也不能说是太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样没有什么战术铺垫，就这么当面打出来的一记星星射线，那十有八九都是不会中的。这选手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不过又不是什么严肃的比赛，只是娱乐大众的一场戏。 当然，你也不用太费什么心机，有啥技能就胡乱用一用，碰碰运气嘛。这一记星星射线就是在这样放松的心态下用出来的。周泽凯当然不会中招，射线闪出的一瞬，他的一枪穿云已经轻巧的跳起，躲着星星射线的同时，顺便还跨了一个栏。啪一声。 星星射线正射在那道跨栏上，强大的魔法杀伤力瞬间就将那道跨栏击了粉碎。木屑纷飞，谁也没有听到在此时有咔的一声轻响。如果听到，那么有经验的玩家就会判断出，这是子弹上膛的声音，而且并不是普通攻击时的装弹，这绝对是一个技能。纷飞的木屑落下。 那魔道学者还在急吼吼的飞过来，结果就见冰冷漆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砰！这一声枪响十分的巨大，窜出的火舌简直像是一个小爆炸，从制退器中喷出的火药气体直接在一枪穿云身边卷起了一层的尘土。就这技能效果，可知这一击的伤害绝对非同小可。 这正是神枪手攻击力最强的大招——芭蕾特狙击。没错，此时端在一枪穿云手中的就是这样一支巨型的狙击枪。这毕竟只是游戏，使用技能时为求效果，角色手中都会自然而然地生成技能相关的道具。天上地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道具到底是从哪儿掏出来的。 这种距离在看到枪火才开始闪避芭蕾特狙击，那就不是很难，而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了。魔道学者的脑袋被一枪命中，顿时爆成了一团血雾，击中头部更是会触发芭蕾特狙击双倍伤害的隐藏效果。不过魔道学者看似被一枪爆头，其实却只是游戏效果。 他只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还不至于立刻就死。但他的前冲此时却终于是中断了。这一枪爆在他的头上，就见他头像是火车头一样，拖着他的身子就倒飞了出去。只一个转眼，位居第二的他就已经被轰到最后一位去了。掌声，又见掌声。 其实绝大多数的观众并不知周泽楷这一记芭蕾特狙击能如此简单粗暴地命中对手当中暗藏的小细节，但是这一枪爆头射得威武，看得痛快，就已经足够换到观众的掌声。一枪穿云，此时却已经转了身去，继续飞枪跑去。 在他身后，却是战斗法师和狂剑士两个职业选手在且走且战。这两个职业本就缺乏中远距离的攻击技能。 更何况此事还在内斗，完全已经无法阻止一枪穿云，一骑绝尘。这场比赛这么快就失去了冠军的悬念，多少也有点无趣。不过这种娱乐的游戏活动倒也少有把胜负当作是看点的。此时此刻，一枪穿云华丽稳定的飞枪移动是一大看点，后面两个边打边较劲的两位职业选手是第二看点。四位也已经进入状态，正在边跑边是四人大混战的观众玩家是第三看点，被一枪爆头射飞的魔道学者爬起来已经是最后一名，连忙又骑着扫把狼狈追去，成了第四看点。这比赛中解说和电子屏幕的精彩回放也不会把重点放在一些技术性的地方，多是找一些有趣的场面和巧合来和大家分说。这场比赛期待的不光是玩家的掌声，还期待大家的笑声。事实看来，这第一场比赛还算成功。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一骑绝尘去了之后，冠军已经没了悬念，为争第二名闹得不可开交可有些没意思。余下几位都是越发的放松，真把这当成了一场乐子了。开始职业选手还只和职业选手交手，不好意思欺负观众，但随着观众们大着胆子朝职业选手招呼起来，双方渐渐乱战成了一团，当中也可谓是笑料百出。随着一声笛响，周泽楷那边已是冲过了终点，后边这一团人呢，此时却已经只剩下四个，四名观众三个都已经在一路跑来的过程中被挂掉了，剩下唯一的一个恰巧是那个女玩家，显然是三位职业选手有意对女士客气了一些，其实真要发挥实力，这三人早把观众玩家甩开，不至于要和他们混成一团，只不过后来大家都是图一乐，也就乱七八糟的打了一遭。此时四人也是乱哄哄的快到了终点，那战斗法师和狂剑士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有了默契，突然联手欺负起了魔道学者，在抵达终点之前愣是把这家伙给挂掉了，而后两人又是互斗，却是有意给了那女观众一个可趁之机。这姑娘第二个穿过了终点线后，这两人才打打杀杀的也算是到了终点。比赛结束，电子版上也是有模有样的还列出了大家的排名和成绩，而后呢还把每个人的伤害输出和承受伤害之类比赛才会罗列的数据也统计出来给大家看，解说点评数据排名又是一番调侃，现场气氛欢快。而后八人回到赛场上，得到了第二名的女玩家在司仪的解说下得到了冠军周泽楷的一个拥抱，小脸绯红的忘拿奖品就跑下台了。其他三位职业选手显然对于比赛中的打杀什么的完全不放心上，乐呵呵地配合着司仪。 泽楷，这得了冠军心情怎么样？ 对于大神却还是得采访的。对于这个问题，看来周泽楷却是回答的娴熟无比了，刚听完立刻开口， 很高兴， 不过也就这三个字立刻完了，然后就是望着司仪在笑。司仪也没敢再多说，这一天的活动主要就是为了讨好粉丝和观众，又和那三位男观众每人串了几句后发了纪念品，第一环节的跨栏赛便就此结束了。而后第二环节则是跳高赛，这跳高比的不是高度而是速度，看谁能更快地跳上最高点。历年的这一环节都会设计出一个山峰或是高楼一类的场景，但今年呢，全息投影出来后却只是一些悬浮在空中的踏板，这当然是方便全息投影的设定，如果还用山 或是楼的话，全息投影在赛场正中，那么任何位置的观众都不可能看到全貌。而这样只是一些浮空的踏板的话，相当于是透明的山体或是高楼，观众在任何位置都能看到全部选手。 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嘉世战队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很喜欢的苏沐橙小姐。 观众一通叫唤后，现场掌声震天。苏沐橙这样的漂亮女选手，哪怕是敌对战队的粉丝都很难讨厌起来，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点也不过分。这现场带起的掌声，除非是主队选手，否则换任何大神来都很难敌过。 啊，苏沐橙，苏沐橙！ 陈国此时激动的又跳了起来，叶修心里却是略微的有些不安。苏沐橙没事搞个望远镜，不会真的是为了找到自己挥挥手吧？这家伙该不会是数清楚了座位的牌号，想把自己点上台去吧？偶尔的一下恶作剧倒也符合苏沐橙的性格，不过明知叶修一直是不在公众之前露面的，在不问过他之前就自作主张这么恶作剧一把，却多少有些任性了。这在叶修看来可不符合苏沐橙的作为。 沐橙，你准备用什么方式选出四位观众呢？ 司仪的语气很有些兴奋，估计刚才和周泽楷这大神互动着实被压抑了一番。 先就随机选吧， 苏沐橙说。 好的，那我们滚动电子屏幕，你来喊停。 司仪说吧，电子屏滚起。 停。 苏沐橙喊得几乎比周泽楷还要快些，司仪差点没栽倒在地，现场也是笑声连连。陈国也是乐完了，这才记得去看那座位号，一看不是自己，很是沮丧了一把。这次是偶像在台上，陈果心中的期待感那就大大不一样了。无语的司仪也不敢再让苏沐橙慢喊什么的了，唯恐他又去模仿周泽楷。结果这第二轮，苏沐橙很是正常的在电子屏幕滚动了一会儿后叫了停。 啊，又不是啊。 陈果的失望写满脸上。 接下来换个方式吧。 而后没等司仪，苏沐橙却是主动提出。 哦，沐橙，你有想到什么新鲜的法子吗？ 司仪高兴地问。 哦，没有，我就随便叫两个号吧。 司仪又栽倒了。这苏沐橙是准备 cos 周泽楷到底啊。 我选 C 区。啊！ 陈果惊叫，他们的位置正是 C 区。 18排。 啊！ 陈果跳起来了，他们正在18排。 21号吧。 苏沐橙果断说出。陈果的大脑中立刻轰的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一样。他有些难以置信地问着身边唐柔。 哎，多少号？21号啊，真的是你。 唐柔也很替陈果高兴。没有人更比他清楚陈国有多迷苏沐橙了。陈国的目光还有些茫然，可是这次四下再一看，周围所有人都在扭头看着他，目光里全是羡慕与嫉妒。 真的是我啊！ 陈国有些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而场上的苏沐橙此时却在继续道： 接下来我有个想法，我想点这位朋友邻座位置的人，我想这样多半会请到两位相识的伙伴上来，会很有趣。 嗯，沐橙的这个想法蛮好，那么你准备点谁呢？19还是23呢？ 司仪说着。场馆座位区分再分单双，陈果他们这边是单号区，而听到苏沐橙的这个主意后，19号的叶修、23号的唐柔已经面面相觑起来。陈果则是超级激动的大叫： 啊，我们还可以上去一个呢。 这家伙 不会真的想点我上去吧？到了这一步，叶修也不得不疑惑了。结果就见场上的苏沐橙也正在犹豫着。 19号还是23号呢？ 苏沐橙嘟囔着。三人周围的观众早是齐刷刷地扭头注意着他们了，眼神还多是那种羡慕与嫉妒。不管怎么说，终归还是会有一人肯定能得到这机会的。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需不需要来掷个硬币来决定一下呢？ 司仪笑着提议。 不用了，我想好了。 哦，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呢？ 是…… 苏沐橙说着，又开始大喘气的停顿。叶修此时已经无语了，他现在可以确信苏沐橙是不会点他上去的，这姑娘就是在故弄玄虚，只是想吓他一跳罢了。不过很可惜，他的这点小算盘已经被叶修看穿，此时的叶修已经很从容的不再有任何困扰了。果不其然，苏沐橙大喘息后说出的座位号是23号，唐柔的座位号。 啊，是你！ 陈果是第一个大叫的，显然比当事人还要激动。唐柔之前还茫然了一下，现在却也从容了，笑了笑。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啊。不过某些人比较悲剧啊。 陈果笑盈盈地看了身边的叶修一眼，拍了拍叶修肩膀说，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不要太失落哦。 结果叶修脸上却完全就是平时那副模样，根本不像其他观众一样有羡慕和嫉妒的神色。没选中也完全没有什么失落，看上去好像还有点理所当然的样子。陈国忽地想起，虽然没听说过这人的名字，但至少也是混过职业圈的，看来这点场面他还真是不当回事。没能借机打击一下叶修，陈国比较遗憾。场上司仪已经在召唤二人上场了，两人只得把东西都交给了叶修看管。 努力欣赏我们的英姿吧。 陈国把望远镜递给叶修时说。 哼，好好和你偶像亲近亲近啊。 叶修笑着接过。 那还用说？ 陈国趾高气昂地转身去了，和唐柔两个一起走上了赛场。 现在最后两位观众也已经上场了，是两位很漂亮的小姐。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司仪此时注意到刚上场来的陈果和唐柔都是形象超佳，可以说不比苏沐橙逊色，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很能吸引关注的观众，对于陈果和唐柔却是丝毫没有怠慢。 两位怎么称呼啊？ 司仪冲上来问道。 陈果。 唐柔。 二人答道。 看起来两位似乎真如苏沐橙所想的是一对伙伴嘛。 没错，我们是好朋友。 能两个人一起参加我们全明星周末的这个互动环节，心情怎么样？ 当然很高兴了。 问题根本都是陈果在回答，唐柔在说完自己的名字后就只是微笑着站在了一边，目光转动却是看到了陈果最喜欢的那个明星选手苏沐橙也正在微笑着望向这里，目光一触，苏沐橙朝他笑着挥了挥手。唐柔稍怔了怔，不过很快也还以了一个友好的笑容。